特色，入口很松软，而且味道也很清新。这个虾饺和烧麦呢也非常值得品尝。但是要注意的是呢，这家店他们的经营时间只到下午的2:30，所以你想品尝他们家的东西的话，一定要早点出发。他们的地址呢是在西环的伯福林道11号。我们再来看看这最后一家餐厅啊，这家餐厅呢是一个四季煲仔饭，他们家的招牌菜是滑鸡煲仔饭。他们家是一个天天晚上都会排长龙的一个热门的煲仔饭的饭店，而里面的腊肠和滑鸡呢是很多人的必点，而这个好饼的点单率呢也非常的高，缺点就是油有点大，所以呢如果您在乎油大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好饼给放弃掉，如果您不在乎的话也可以品尝一下。而他们家的煲仔饭呢是即点即煮，而且呢炉头很有限，如果您很着急吃的话呢，一定要有点耐心，需要您等待一下。 下午5点的五棵松，民国初年进城谋生的郊区农民为了防止土匪的骚扰，在这里约定好5个一群3个一伙，等人齐后再集合一起进城，同时也为城里的买卖人出城引路，便形成了这个独特的集合约定的标志——五棵松。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6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晚上好各位，首先祝各位周末快乐，一到周五就特别的轻松。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我们在音乐当中跳起来吧。北京明天晴天，0下1度到12度，西北风3级，新鲜的水果蔬菜真是好东西，要补不如食补，草莓樱桃可以吃起来，燕子也开始北飞了，明天可别睡懒觉，难得的好天气，带着亲人朋友爱人出去踏春吧，难得一见，孙燕姿。 Bye. 这是孙燕姿2000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中的歌曲《难得一见》。难得一见的还有《日环食》，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环食》将在北京时间26号20:10:47在南半球震撼上演。但是受地理位置所限，这一次的《日环食》在中国看不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借助互联网等方式了解此次金环日食的盛况。据专家介绍，下次我国境内可见的日环食将发生在2020年6月21号，也非常接近全食，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大饱眼福了。日光倾城，请出卡奇社。 从一个高的地方去远方，从地处回家少踪迹时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偶然遇见月光倾斜的苍白色，彩色的路标，静止同行的景色。 贝壳和浪花的海边，我们祈祷着明年的今天还能够保持这样不忧笑脸。你是夏天，有海风吹过葱绿的蓝天，让我忘记了眼泪有多咸，你一出现就是晴天。还想听你任性地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就算整个世界 FM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机场第二高速东向西方向，从石各庄路到姚家园路有 1.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文学馆路到湖光中街有 2.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西向东方向，从香山路到滨河路有 7.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锦华南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 普通道路方面，紫竹院路西向东方向，从农科院西路到曙光花园中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四环南路辅路北向南方向，大洋房路附近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范玮琪为电影量身创作同名片尾曲，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温暖歌声余韵犹存。历经几年的拍摄，纪录片《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今年也终于搬上大荧幕，将在3月24号上映，跟观众见面。先来一同感受一下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吧，和范玮琪一起。OK， 明天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记得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感受一下春意融融，再听听歌，生活是多么的惬意，或者再来一场完美旅行。这首歌来自于鲁向慧大学时期的创作，因为在海南读书，他总觉得四年的时光像一场完美的青春旅行一样。在毕业晚会的时候，他带头提议将万年不变的横幅某某级某某系毕业晚会变成了完美旅行四个字。那晚他第一次唱了这首歌，还记得开场白是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曾经那个最初的梦想。其实这旅程里面的某段旋律也一定有我们青春的样子。鲁向慧，完美旅行。 1/100的爱情故事，在时光沙漏里悄无声息，渐渐用所有美丽的时间定格100%的完美。这里没有喧嚣的语言，在距离爱很近的海面，我们用属于自己的姿态体验。放快乐的绽放， 相惜，渐渐有所有美丽的时间，定格百分百的完美。这里没有喧嚣的语言，在距离爱很近的海面，我们用属于自己的姿态体验。

personne m'entend. Juste un signe suffira. Baisse la tête. Oh, regarde qui est là. Oh, oh, oh. Est-ce que tu m'entends? Eh oh, est-ce que tu me sens? Eh oh, touche-moi, je suis là. Je sais que t'es là, mais tu n'entends pas. T'en bas de chez toi, je t'appelle et tu ne réponds pas. Je sais que t'es là, mais tu n'entends pas. T'en bas de chez toi, je t'appelle. Est-ce que tu m'entends? Est-ce que tu me sens? Ai-je suffira, s'il te plaît, réponds-moi. Est-ce que tu m'aperçois? Car en bas de chez toi, je fais des 100 pas. Est-ce que tu me vois? Dis-le-moi. Ah, est-ce que tu m'entends? C'est juste que tu descendes. Trop longtemps que j'attends. Je commence à perdre patience. J'ai appris que tu aimais ça. Faire languir tous les mecs comme moi. Et celui qui s'acharnera, ça sera lui que tu choisiras. Est-ce que tu m'entends? Est-ce que tu m'entends? Est-ce que tu me sens? Est-ce que tu me sens? Touche-moi, je suis là. Touche-moi, je suis là.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边走边听音乐还是不错的。长期坚持步行运动，其健身养生之效绝不比苦练死打的习武功夫差。每天步行时间不少于半个小时，距离不少于3公里，身体健康的中青年人步速可达到每秒2步，而慢性病患者以及长者每秒1步或者每分钟80步。但是不要在夜深浓雾以及空气欠佳的环境当中进行。接下来的天气都不错，计划一下走起来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In the club with my homies, trying to get a little VI. Down on the low key, but you know how it feels. I saw a shorty, she was checking up for me. From the game, she was singing in my ear. You think that she know me? I decided to cheat. Conversation got heavy. She had me feeling like she's ready to blow. Watch out. ridiculous. And the club looking so conspicuous. And wow, these women all on the prowl. If you hold the head steady, I'ma melt the cow. And forget about game, I'ma spit the truth. I won't stop till I get them in they birthday suit. So give me the rhythm and it'll be off with they clothes. Then bend over to the front and touch your toes. I left the Jag and I took the rolls. If they ain't cutting, then I put them on foot patrol. How you like me now? When my piggy valued over 300,000. Let's drink, you the one to please. Ludacris filled cups like double D. Me and us, what's more when we leave them dead? We want a lady in the street, but a freak in a bed that say. Sure, got the voice to make your booty go. Take that, rewind it back. Ludacris got the flow to make your booty go. Take that, rewind it back. Lil Jon got the beat to make your booty go.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

说越爱越好，学会要爱越活越好，快乐好，只爱越长越高，让你我爱越牵越好，越更美好。 下药睡过头，讯息怎那么多，能不能先放过我，能不能先放过我，上了班身体却不想动，黑咖啡也救不了我，名字永远写错，名字永远写错，那么多小确幸，我确定我可以，有哪几个风景我抱抱你，季节不到夏季，呼吸要鲜活才能够吸，我相信我可以把烦心全部都呼出去，呼吸没有什么好生气，呼吸我只要有好心情、最好深呼吸调整生活的在街头买了饭，差点钱还不够，傻傻的看着天空， 傻傻的看着天空， 上了车也没有位子坐，旁边的还一直在看我，想对我做什么， 想对我做什么， 没关系，小事情来就不搞定你，这个城市都为我打气，来呼吸，上气接不到下气，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我相信我可以把烦心全部都呼出去，呼吸没有什么好生气，呼吸我只要有好心情、最好深呼吸调整生活的心全部都呼出去，呼吸我就有新的勇气，呼吸每一秒都不漏气、深深深呼吸调整生活的频率，呼吸 好天气就要深呼吸，然后再喝杯蜂蜜水。春季乍寒还暖，多发感冒，蜂蜜含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清肺解毒，增强免疫力。每天饮用1到2勺蜂蜜对身体非常的好，而且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菠菜、韭菜、草莓最适合春天来吃了。边吃水果边听古巨基给你唱春天，不要走开， KK 待会儿继续陪你听歌。 起的风无意的扬起柳絮满天，醒了城，瞬间褪去了苍白的脸，空气之中夹杂着一丝爱的气味，混合了多情人的醉和痴心人的泪，隐隐约化浓流暗倒映河岸，是否这幸福已经峰回路转，终于在眼前，永恒的春天若有几分可能，就让我耗尽一生顽固地等，纵然到山穷水尽那一天，一生也不会有一点埋怨，甜蜜的誓言若能几句实现，的耗尽一生顽固地等，于是那情切难舍的思念盛开在春天的每一个夜，等待凋谢。

周杰伦送来晴天，预计未来一周天气都将晴空万里，整个二月底最高气温将处于十度以上，暖意融融，天晴气爽，阳光明媚，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多呼吸新鲜空气，改善心肺功能，让身体更好的进行调节，适应春季多变的气候。来吧，跟着蔡健雅呼吸。 呼吸，呼吸没有你的空气，也没有模糊我自己，和你分离让我更清醒。我轻轻呼吸，呼吸着冰冷的空气，昨天在泪眼中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那快乐太清楚，才衬出现在的孤独。不能拥有全拥有回忆，是受苦还是礼物？呼吸，我需要多一点空气。 虽然天气晴好，呼吸着好空气，但是各位还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机场第二高速东向西方向，从石刻庄路到东五环路有 1.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直门桥北向南方向，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金门桥西向东方向，从北三环西路辅路到北三环中路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江庄路东向西方向，从湖光桥到鼎城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广渠路西向东方向，从西大望路到东四环中路辅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老爸当家主题曲《海岸线》。负责操盘本剧的音乐总监为华语乐坛资深音乐人钱子老师，从爆红的北上广系列到去年收视逆天的《锦绣未央》，钱子老师的又一温馨力作。这部剧钱子老师也邀请到了李琦来唱剧中的主题曲。各位听完歌曲之后，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张国立演绎的一个平凡父亲的一生。先来听李琦《海岸线》。 海的那边有一条海岸线，我这边有一个小心愿，如果世界缩成一个屋檐，那么距离会不会近一点？说声一句再见，可能变永远，相逢就只能彼此成全，绕纬度再走一圈。漂流瓶会飘过海岸线，会散满美好情节，会值得明天拉长回忆再看一遍。漂流瓶回到最初的遇见，别忘了时间才是最美的陪伴纪念。缩成一个屋檐，那么距离会不会近一点？当一个错身一句再见，可能变永远，相逢就只能彼此成全，绕纬度再走一圈。漂流会散满美好情节，会值得明天拉长回忆再看一遍。漂流瓶当漂过海岸线，回到最初的遇见，别忘了时间才是最美的陪伴纪念。漂流瓶会漂过海岸线，散满美好情节，会值得明天拉长回忆再看一遍。漂流瓶当漂过海岸线，回到最初的遇见，时间才是最美的。 OK， 听完李琦的新作，接下来要听到他的学妹，同样是好声音的冠军张碧晨的新作。张碧晨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自发布以来受到网友广泛好评，收录在专辑当中的热门单曲 It's Love 的出世突破张碧晨以往的歌曲风格。近日 It's Love 的改编版正式上线，改编版更是发挥了张碧晨内在无穷的潜力。作为专辑的彩蛋福利，重新编曲改版的特别单曲It's Love 将为广大歌迷们带来全新的视听感受，让他的音乐作品上更具有多元性和可能性。相信这种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将为华语乐坛带来更多的惊喜。张碧晨 It's Love。 做不掉的过去，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太真切，向往却了伤疤，向往却了代价。Only one shade, one shade, hey, not shade, not shade, maybe not love, it's a lie. 究竟为什么原因？不是一道身影，就算多了天际，毫不犹豫，风风伴雨，像最美的说谎。 我知道会有一个他，将我的梦打碎，眼泪留下脸庞，在我一口空喷上好香，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黑暗缓缓融化，一分暖雨在生存的逆光，栖息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

I put in work, got that motivation, yeah. In love with green California Keystone. Hit the road, we can lose control. We can take it fast, we can take it slow. Oh, yeah, for you I swipe a visa. Take you to the room, paint a picture Mona Lisa. Started with a hello, nice to meet ya. I greet ya, I'm ballin' in the bitch while your old man in the bleachers. We should just have fun tonight. Break the rules, it's all alright. Smoking weed under the sun. The night is still so young. We should drink until we drop. Give a shit if people talk. Give it my throat on the line. The night has just begun. 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很多健身的人因为脂肪而对坚果类食品敬而远之，这其实并不可取，因为坚果当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适当食用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椰子油也不错哦，椰子油可以帮助我们大脑内的神经进行自我的修复和重生，除了对大脑有帮助之外，它所含有的中链二酸甘油脂还对我们的身体肌肉的增长有着很大的功效，所以想要增肌的同学们快来抱紧他。 Keep running, let's go. Was crying all night, I slept until noon. I just wanna lie, my living room. I know in my heart that you're not the one, so I'll just stay home, watch VH1. My girlfriends know what to do, they know what to say. Oh, my girlfriends to the rescue.

就来音乐加点料。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中国国足与韩国队的世界杯预选赛十二强赛的生死战即将在下个月打响。据悉，中国国家队的备战计划，李铁等人已经做好。此地韩国方面，他们的德国老师施蒂利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称，韩国队形势不容乐观。不过，他们对于中国国足的一大优势却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出来的话听上去有些酸溜溜的，让人颇感意外。韩国老帅称，里皮手中权力太令人羡慕了，因为里皮在二月份的非国际比赛日还能安排飞行集训，这在韩国根本就难以想象。得益于里皮的执掌帅印，中国国足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这样的世界级教头真是令韩国不得不钦佩。所以加油吧国足，像鹿晗一样做一个超级冠军。 消息，我 作品来自无印良品，没你的日子或许会更好。英国的一位妈妈贝弗利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人患有自闭症，只能靠社会福利勉强维持生活。雪上加霜的是，贝弗利的男友选择了在这么艰难的时刻却离开了她。但是分手七个月后，37岁的贝弗利买彩票赢得了上千万的英镑，逆袭成为了亿万富翁。本周他带着孩子离开了政府出租的公寓，并取消了救济金申请，准备迎接灿烂的新生活，让孩子们有一个真正的家。贝弗利赢得大奖之后，马上就联系了前男友，通知他别想分到一毛钱。男友表示虽然有一种被浇了一盆冷水的感觉，但是还是为他感到高兴，因为孩子们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最后我们也希望他和四个孩子以后都能稳稳的幸福，像陈奕迅一样。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咱们周一见喽，拜拜。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